就算没有他，你说结局也是分开，能不能卷土重来？能不能我等你回来？你的孤独对我却是酸楚，爱走到末路，你要结束我还想付出。能不能最后的吻，能不能幸福没有伤痕？爱你爱到恨了你，恨你让我如此爱你，我恨你，我恨你，但是我更爱 我在这里，我是天空，天衣无缝，我散发温暖，保护地球上的每一个人。风起云动雨飘，甚至狂风暴雨都由我掌控，没有我，你将受尽烈日煎熬。我是你呼吸的每一口空气，但你却害我奄奄一息，失去平衡，